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他本是一名演悲剧出身的话剧演员，却阴错阳差成就了小品舞台的一片辉煌。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啊，我们就来分享一下笑星宋丹丹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酒。宋丹丹曾说啊，自己现在能成名都是因为春晚给了自己成名的机会。1989年春晚正在筹备之际，因为节目时间不够，需要一个小品来凑足时间，于是春晚剧组临时抱佛脚地找来赵连甲、雷克生排演小品《懒汉相亲》。可是这其中还缺少一名女演员扮演魏淑芬。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推荐说啊，北京人艺有个青年演员宋丹丹演得不错。于是宋丹丹开始了和小品的缘分。原本啊，这个懒汉相亲中设定的魏淑芬是个寡妇，但当时刚刚结婚没有多久的宋丹丹觉得这个寡妇太不吉利了，便建议春晚剧组给成了一个没出嫁的老姑娘。在这个小品中，宋丹丹说了一口山东话，身为地道北京人的他怎么会说山东话呢？原来他的山东口音都是从好友倪萍那儿学的。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赵连甲、雷克生、宋丹丹表演的小品片段《懒汉相亲》。 现在啊，个头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吧，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哎，哪事儿啊？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没听，我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这是，就是前村那个魏淑芬， 多大了？ 29了。 啊、 哦，老姑娘了。 啊，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知道啊？ 哎，我说我们排副这两年干得不错呀， 啊、 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治起来了。 我哪吃那玩意儿啊？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那 我这么一说，哎， 啊，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有点意思。 哎， 他是怎么个意思呢？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的？ 不是，他说什么了？ 人家说了 啊， 十点钟左右 啊， 到底得来看看。 十点啊，是哟，这不到了吗？ 说你准备准备啊。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那现在呢？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那怎么对付啊？ 我说干脆就这样啊，来 啊， 你把这给我罩上 啊，罩这干什么 啊？听我的啊。 啊， 等一等， 哎， 沙发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那挺像彩电的， 沙发， 我看看沙发。咋暖乎乎的？ 那俩气球用上了。 哦，哎，你看漏了呢？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哦，眼睛有毛病？ 也没有大毛病。 哦， 就是看不清人 啊。 这正好啊，他眼神不好，屋里又暗。等来了，你就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不能坐，沙发是让不坐。 啊，不能坐。 来了。 哎，我紧张啊，不紧张， 精神点， 记住了 啊， 你沙发不能坐啊， 沙发不能坐， 记住了啊， 记住。 哎呀， 你就是潘副哦厅长啊， 看出我来了， 嗯， 里边溜溜，来了，哎，这就是我的潘副同志， 来了， 嗯， 那沙发不能坐， 嗯， 啊， 对，俩人拉了手， 挺正的， 哎，拉了手。 认识吧， 拉了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我叫潘， 一个来。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该你的了。 哦，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你能说的 啊？ 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欢迎，热烈欢迎， 不。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 着？热情 点，我们潘副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啊。你看，现在电视，不，那个那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是黑点。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minimum。 哎，对，带玻璃窗的。 哎，没错。 厂长，我哪有料啊？ 那院里不有砖吗？ 那是留着垒住电呢。 像是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那新事儿的， 新条嘛。 城里买的不？ 啊，2.7毛。 哎，2毛7。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对， 这他自个儿做的。 那他设计。 听听我。 哎， 我施工。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寸呢？ 啊，24寸大鞋盒子。 哎，那个不是鞋盒子，就是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哎，对， 俺可头回听说。 新产品， 这个刚进口的， 就是。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潘副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啊，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您这话怎么说的？ 这话这么说 啊？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你这话说的对了。 那你同意了？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你？ 那 你不好说两句客气话吗？ 对， 你这人 你大老远来了，一天很累，人家坐吧。 俺还真累了。 想了，那个他说呀、啊，那个他想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想。 你还爱看书呢？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就是小孩呢。 他喜欢孩子。 真的吗？ 这是。 俺也喜欢孩子。 那不结婚怎么会有孩子？ 二位，好嘞。 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哎，大双台。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哎，不是说你， 再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那倒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还说了， 耍鼻条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哎，你娘还说呢， 要命！ 你这是怎么了？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哎呀，厅长啊，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 你是次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 你干什么活的？多好的人啊！这个金凤凰到你这窝里来。 响了， 什么响了？ 哎，没做就响啊！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 这 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都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矿来，您受累了。 谢 谢我，真的。 会说话， 你不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 这媳妇多好啊！ 好好好好干吧，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我一定好好干。 电视机怎么磨天线？ 快了！那不是电视，不是，是电视，可是电视没坏， 没坏，电视缸 呢？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对， 茶色玻璃。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你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对，图像清楚， 那 清 楚，真的 吗？ 真的， 那打开让俺看看。 那你打开吧。 你敢开？ 对，打开！要命了，这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真的吗？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你看出图像了吧？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长照比零，二比二平，现在 什么都能说， 现在 还 没，怎么没有天线呢？这人就变形啊！ 你 听到吗？全完了。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那你改好了，俺带来了。 好，那我送送你啊。 哎呀，你就这么走了？ 干什么？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这就是赵连甲、雷克生、宋丹丹表演的小品片段《懒汉相亲》。其实啊，当初宋丹丹排演这个小品的时候，心里也非常没底儿。她觉得自己工作的环境中都是一些搞高雅艺术的人，自己去演这类逗乐搞笑的节目，人家会不会瞧不起自己啊？宋丹丹甚至想要退出春晚。她找到了负责语言类节目的导演，说自己不想上春晚，不想演小品了。导演诧异地说，宋丹丹，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上春晚？你知不知道我们毙了多少小品？你知不知道上一次春晚得凭多大造化？宋丹丹一下不好意思说退出了。就这样，她最终还是走上了春晚舞台。当她捏着小嗓说俺叫魏淑芬，女29，至今未婚的时候，全国上亿观众记住了她。黄宏也因为欣赏她的表演，主动找她合作了小品《超生游击队》。 你说哈，这日子

的， 尤其城市人多，走的街。孩子们，小脚侦缉队上来了。 他爹，撤！ 你先撤，我掩护。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宋丹丹、黄宏合作的小品片段《超生游击队》。宋丹丹爱小品，因为是小品让她被更多人认识、喜爱，但小品也让她受尽了委屈，甚至让她遭遇尴尬，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继续分享笑星宋丹丹的小故事。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这首来自苏芮的《跟着感觉走》。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喂，啊，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